欢迎嚟我 Tut Tut 呢条今季拜日西片频道，因为大片频道啦。咁我拍档依然系师弟。 呢套吓大一套，大一套唔大。 其实两套都大嘅，以成本嚟讲。嗱，首先就以时间先啦，讲咗边美女野兽先啦。 OK OK， 呢套系 系先嘅咩？我冇。 先啲要早上玩。 好似早一个礼拜。 早一个礼拜。呢套 呢度系万众期待啦。 一来佢之前有啲女权分子炒无啦炒，又逢星又炒起咗场啦。二来始终你话作为三月作为 Logan 之后另一套啦，即系算大片嚟嘅，都系大片。咁你中迪士尼又系 Emma Watson 做咁代宣传。 咁你讲炒热就金像奖嗰个记者会问啊 Emma Stone 嗰段都已经开始紧噶啦。如果咁讲就 咁呢个就唔关，呢个就纯粹无意嘅，呢个就 意外地炒热咗。 咁呢个就一路炒，即系佢就始终系大宣传啦，同埋迪士尼虽然话佢本身Marvel 系佢嘅嘢，但系佢本身自己都有佢自己电影部门噶嘛，佢唔能够系下都靠晒 Marvel 噶嘛。 哦，其实咁佢系三条拉嘅，起码唔一定唔知。 三迪士尼，咁依家迪士尼 应该唔止佢本身同埋 Pixar 同埋 Marvel 噶嘛，系三条拉嚟嘅。 嗱，本身迪士尼自己有一个添啦，一个唔系添啊，系一个部门啦。 吓， 跟住 Marvel 就系一个部门啦。 咁佢直头动，佢甚至佢自己系动画同埋电影都有两个部门。 而Lucasfilm 又系一个部门啦。 哦，系，但你都唔记得咗。 系咯，其实几部门，所以迪士尼即系迪士尼年代嚟噶。咁啊，迪士尼年头到年尾，佢几个部门轮流上系一年，起码最少上一套，有时上两套添。Marvel 起码 半套， 至少一套，有时两套，就三套试有时两套啦。Marvel 系大嘅一套啊，你都未计啲细同埋中小型制作，嗰啲真系无。 迪士尼已经因为迪士尼其实真系可以已经拍得住，可以话华纳啊、福士嗰啲咁嗰啲咁嘅电影公司啦。即系真系直以电影产量嚟讲， 大个。如果你讲大个，佢本我觉得佢本身自己嗰条拉已经系等于嗰啲公司咁制噶啦。 不过佢迪士尼有一样嘢就系佢本身佢相比华纳福士嚟讲，佢就佢唔系产量，我谂佢唔够，因为佢始终佢冇一啲所谓叫细片或者呢剧情片啊，诸如此类嗰啲佢冇，佢主要系娱乐片，同埋佢但系佢卖 product 啊嘛， 佢都冇咁现实嗰啲咯，就少啲咯。 卖 product 主要佢专卖 product 啊，会玩具啲嘢，咁呢种产先，佢唔需要佢你冇呢样嘢需求啲嘢，佢咪唔佢片佢唔会拍噶嘛。 佢咁佢系即系佢倾向冇呢个市场嘅，就会冇唔拍咁样。 系啊，所以佢迪士尼 少啲啦， 所以佢迪士尼嘅片佢唔会多，但系佢一嚟真系大片，因为你唔大片嘅话，你好难买到啲玩具咧。 通常大都有啲细，不过就名不经传就算啦。 我印象中，通常迪士尼一嚟亲咧，就一定全球性嘅迪士尼系佢，因为始终佢到而家迪士尼到周围都系，佢一定做全球性，希望博买得更多。 嗯。 咁今次美女野兽系之前嗰套系咪灰姑娘？系咪灰姑娘啊？上一次好似系灰姑娘啊。 即 次系真人。 真人啊， 又真人，因为但系嗰次就因为《冰雪奇缘》嘅 trailer， 所以大家睇《冰雪奇缘》嘅，即系可以睇。 系。 嗱，今次就冇呢样嘢，就真系纯粹靠本事啦。嗰次好似我印象中，其实真系比《冰雪奇缘》嗰个 trailer 长晒，因为佢十分钟 trailer 啊嘛，啲人话我冇睇啊嗰套嘢。 我冇。 有啲人系睇 trailer 《冰雪奇缘》嘅，就喺 Frozen。 我以为系《魔法奇缘》定系嗰啲。 Frozen 睇 Frozen 啊嘛，啲人睇 Frozen 咋。咁今次就冇呢样嘢，就我就自己系即系炒，即系之后吹咗热啦，同埋咁。三月你睇开你装卡嗰啲嘢又冇，好似冇理由唔睇嘅呢套又 吓， 因为睇动画就麻麻地兴趣，但系真人我想睇下佢玩啲咩嘢出嚟。 两睇啦，有啲人即系因为有啲人会觉得系已经睇过，但系就但其实我谂佢当中都有唔少改动嘅。 嗯， 但系我因为冇睇过，又唔系好咁讲话有咩改動。 因为今次佢就话九一年动画版照搬，即系连几只经典名曲都照搬嘅，嗰几即系 Beyond Guess 啊 ，Beyond Beast 嗰啲几只歌都系经典噶啦，嗰几只就咁照搬嘅。咁我就冇睇动画，就冇揾翻嚟比较。但今次佢就好似话系佢今日音乐剧版本咧，其实真系嘅。如果要结论，简单结论就咧，就真系迪士尼魔法。 我谂佢唱歌多咗好多嘅，应该都即系歌舞嘅场面多咗嘅。 当音乐剧咯，即系 系啊，而家即变咗倾向音乐剧个感觉多重啲啦。 同埋你啱啱好俾你一套又横扫扫扫赢到拍包唔认得嘅一套 La La Land。 La La Land 咧，嗱好老实嘅La La Land我系唔中意嘅。首先歌麻唔好入脑，即系歌咧，佢唱嗰几只歌，几只歌男主角唱嗰几个主题歌咧，我听佢唱三四次我都唔入脑。 有得斟嘅，即系有得斟酌嘅呢样嘢，因为佢如果你睇听完声 帶咧就有歌手版同埋有演員版嘅，咁所以我覺得歌手版係好啲。 唔係旋律唔係我，因為旋律唔係我太重拍荷里活班編劇皮嘅馬屁嗰啲個 feel 啊，太多刻意致敬位，即係我討好嗰啲荷里活編劇，即係關就係佢知道編劇，中意荷里活嗰班唔係編劇劇嗰啲影評啊。中意睇呢类嘢，佢系咁加，即系你话， 即系啲场面好熟口熟， 好熟面咯。星际wing啊，嗰啲，即系你好似我边度见过，边度见过。即系我睇歌舞片好少嘅，但系我都有啲好熟口熟面，我边度？即系你呢种咁嘅熟口熟面感觉就系、是、佢，即系我啱就系阵间我讲嘅工学咁样。喂，就系、是、我作为工学 fans， 我净系搵，我净系对住佢嚟搵，喺个脑面搵近啊，都可以搵，都可以写本书啦。咁你好个人噶，你写影评呢啲系。你喂如果你呢个方理由系赞佢好，我觉得即系作为一个唔系好睇歌舞恶片咁样，我同阿夏木贝走去睇，睇完新年睇完，大家自反应就系、是、好似冇咁好啫，系出面系咪我对期待太高咧？最惨就系我睇完之后睇同一日，我走去睇另一套Hidden Figure， 跟住之后Hidden Figure 好睇好多 ，NASA 无名英雄 好睇好多套，呢、這个就一。作撞啦，最后懒系要咧玩一个好似好遗憾嘅 ending 咁样，少少作撞啦。 嗯， 歌又麻，唔系特别好听。我除咗全系最深印象就系、是、Emma Stone 只眼好大，大好大到啲哇，点咁大啊？大眼小姐，即系好刻意夸张只眼大只眼。咁你系青春靓女，但系你唔使话只眼咁大，唔使化妆，化到但系咧有少作撞咯，啲化妆。佢、今次就佢就因为摆完嗰幕就系呢个音乐剧同埋荷迪士尼。真系夸张，反而唔紧要啊！ 即系而家美女野兽 系啦，同埋一来即系始终系经典啦，啲歌嗰几只歌系经典到不得了嘅。咁佢歌你赢啦。 哦，其实音乐好紧要啊！佢一播你就即系你即系一播你就你觉得哦，你有啲瑕疵就唔紧要啦，咁样即系嗰种融包，即系点讲融，即系融纳咗一啲瑕疵咯。 即系例如话我好多年前咧。我睇貝隆夫人咧，我睇完之後即刻再買咗隻soundtrack。咁但係我睇完啦啦，我係完全冇諗住買碟。跟但係結果之後睇完美女野獸，我又買咗 soundtrack 啦。 但佢 soundtrack 咁咪佢係重新 remaster 嗰啲。 重新 remaster 唔係新版嚟嘅。 remaster 一定要啦，但係 唔係呢個係新版嚟嘅。 佢完全係只有即係完全係用。今次嗰啲歌， 今次啲歌加咗作曲者，初初作曲嗰个人唱嘅 demo 版本，再加咗一两，佢有一只叫做deluxe 版本嘅，就加埋啲旧版旧歌同埋阿冼迪安唱嘅版本嘅。 但系佢即系有埋旧版 嘅，系啦，有埋旧版嘅。 哦， 所以好，所以山唱就双 CD 嘅，好听。由佢一开头去贝尔，一路听，即系 O 喺套戏一开头唱。画面吸引，一开头啦，讲咗啦，套戏其实我系即系嗱，歌就咁讲好听啦，但剧情方面咧，其实我一开头咧，个王子有啲可怜，有啲无辜就系、是，咁人王子搞紧舞会，阿蝉你突然杀入嚟，话俾埋你食，阿蝉你即系你唔系话我唔想招呼你啊，你睇下场面啊，睇人哋即系关就系、是，人哋衣香鬓影个 happy 啊，你食烂身烂食走入嚟，然后我赶你走，你话我好赶你走。睇场合啊嘛，你唔系咁样考验我啊嘛？ 好古怪，佢入到去嗰个位置就好似冇守卫咁样，好奇怪。 唔系呢个守卫就系我，但系我可以完全系可以理解就系、是、王子系冇做错嘅，就系换咗我王子，大佬人 happy 紧，大佬过衣香鬓影，你阿蝉你走入嚟，然后咪先收留你。即系我唔即系叫我唔搵我王子唔搵人搵两个大汉夹你，就算算相当有啦，有啦，正常正烹你就好老讽嘅呢啲。 但其实系陷阱嚟嘅啫。 咪即系捉佢咯，我咯摆明线嘅王子呢单嘢，即系明阴佢嘅，特登拣王子最 happy 嗰人，你真系踩场， 可能系细仇嚟啦，根本就搵个藉口搞佢。 系啊，即系讲就系老人开紧 party， 跟住黑衣入去，跟住打紧依家唔打黑衣算俾面你啦，大佬，即系摆明。就依班人阴佢嘅， 除咗但系啲守卫都即系办事不力啦，冇理由入到去嗰个位置，我都觉得 嗰、位系离谱啲。跟住佢一跳， 即系佢一推门就入去，系人哋喺入边跳紧。 不过一样就系始终佢迪士尼即系个童话故事有啲唔好太深究。第二幕就系即系你话入到去我唔出奇嘅，即系再童话同埋始终女巫啊嘛，女巫梗有啲本事嘅。但系王子大佬你用咁嘅方法阴王子真系过分咗啲。跟住佢一 而家開頭就係、是、貝兒啦，跟住阿、跟住嗰個獵人啦，其實嗰啲人好靚仔， 係 冇冇幾有型嗰、那個，唔記得咗巴洛士咩事啊？好有型嗰個肌肉佬嗰個獵人， 最即追求貝兒，係 啊嗰個咯，係老出大旗又幾靚仔嗰個，不過問你有個鬼叫你唔係主角咩？ 都佢都稱職嘅，佢又 係幾好嘅。唔係角色係壞人，角色但係佢唔討厭嘅，做得即係你唔會覺得佢黑人憎，佢係壞人做壞格蛋嘅。但係佢同佢個阿來福啦，嗰、那個跟班來福係幾好好嘅。依樣有嗰幾重要。 佢係臨尾，我覺得佢係臨尾比較稍微即係老羞成怒就討厭啲啦。 但係前期嘅一路 keep 到其實個形象唔係太差嘅。 係啊，佢。 唔討厭，即係唔會話好黑人憎嗰種，即係太刻意露骨地做一個反派嘅，因為你知類片咧好興噶嘛，啲反派做好露骨地，我係反派作個字四個字。 即係佢係反面之前都即係都保持翻個。 但係佢反面之後反面嗰時，佢先至真係老羞成怒啫嘛。之前佢 keep 到形象㗎，保持到。 嗯嗯。 來福角色又好，其實來福角色好搶戲，一個肥佬。 哈哈，嗰、那個。 跟班。跟班。即係話佢基，話係同性戀，即係我依個程度算唔算係咧？我有少少拗头啊！即系啲人话系佢系来福系同性恋个意味嘛？我睇唔好觉 咗，谂多咗。我反而觉得系个钟同埋个烛台。 系嗰两个反而唔系嗰两个，我反而我知你硬拗啊。 系啊， 嗱，跟住就佢 唔系因为个演员问题。不过呢个真一阵先，一阵可以再讲。 啊，呢、這个就另一样嘢啦。就演员本身性取向就另一个问题嚟嘅。 唔系，阿 Min 佢。揾佢演其實係有一個咁嘅意味，佢當中係涉即係涉咗少少喺裏面嘅。 嗱，依個我覺得少少啦，呢啲又，然後跟住一路其實都好黃道啦。阿個主角老豆去入城堡逃入城堡，偷玫瑰捉咗，跟住運咗半日就跟住咧個女去救佢，然後運咗都冇半日就幾個字就走翻出嚟啦。跟住一路其實你始終你只得個兩個鐘頭時間，你係快走啲同埋童話故事咧係唔會太深究，點解就係、是、哇？你話運半個鐘頭，你話運落去，永遠運落去，運咗唔夠五分鐘出咗嚟啦！即係佢依樣佢好處就係佢始終係童話故事咧。我覺得你依個進佢其實有啲嘢，如果你用現代即係常識氣諗，你會撈離譜嘅。但係你當童話故仔即係迪士尼，始終依個童話嘛。 魔法即係魔即係 magic 啦，即係簡單啲講，因為你其實都有啲奇怪，你係其實係只馬帶带阿佩儿去城堡噶嘛？即系佢又要，即系嗰只马就首先要喺城堡度翻出嚟，然之后再要带佩儿过去。其实呢下都好不易可思议。然之后之后佢仲要佢老豆揾唔翻嗰条路嘅，咁即系代表其实个城堡应该好隐蔽啊，又或者条路系唔系咁容易揾噶？ 嗱，跟住呢啲跟住嗰啲不过有样就系佢其实知道，只要你上次出意外位置嗰附近啫嘛，其实你知道嗰位置得噶啦，其实就。 唔係，因為佢中間有段係揾極都揾唔到嘅，所以你其實貝兒去揾即刻揾到， 因為只馬大嘅，只馬認咗路啊嘛。 只馬，然之後但係後尾啲村民一 揾到， 出一去就去到 嘅。係啊，即係依樣有得解。 呢下就真係不解之謎。 不過有一樣嘢就係佢好處就係你睇嗰時你唔好留意，即係點講咧？我自己有講就係睇戲嗰時，如果你唔質疑嗰啲問題嘅話咧，就得㗎啦。你唔好睇起嗰时，都你觉得有问题，但系睇嗰时，即系佢，因为佢好嘢就系佢成个画面够靓啊嘛，够华丽啊嘛，即系我叫迪士尼魔法，画面华丽，你睇嗰时你赏心悦目，歌好听，人靓，歌靓，画面又靓，你睇佢 Beyond Gas 嗰段歌舞靓到绝嘅， 哇！嗰段完全系动画嚟咧， 系动画嚟噶，因为冇法力，因为冇啲演员喺度跳舞噶嘛，Emma Watson 净系负责佢嗰个好惊讶表情就得噶啦，因为其他啲咧，通常呢类我所知道啊。呢、这个迪士尼嘅地片通常就系个演员喺间录房嗰度做一次动作，唱一次歌，即系做一次动作啦。然后，动画师就参照个演员嘅表情，即系佢切晒嗰啲嘢啊，嗰啲CG 嗰啲去研究表情。 嗯、 然后个演员测，如果个动画 CG 动画师咧就参照个表情去画翻嗰个动画出嚟。因为我睇过《魔戒前传》咧，阿 Benedict 嗰佢做嗰条恶龙咧。佢就係當時咧，佢就阿 Benedict 就拉起下巴，貼曬嘢，著曬綠衫，跟住喺度對住同阿華生喺度講對白嗰段啊。佢因為佢啱啱就做翻嗰段嘢，然後佢對翻電影嗰個劇情，係睇佢點樣做嘅。係真係有兩個演員喺度做戲，然後再配翻嗰個畫面嘅。因為你其中一個演員即係做華生嗰、那個唔記得做咩名啦。嗰、那個喺《福爾摩斯》做華生嗰個演員咧，佢喺 絕羅， 佢唔係佢喺《魔戒前傳》入面做矮人噶嘛。 咁佢因為正常嗰個演員，你呢個演員對 C 做戲嘅話，你好難去交到戲出嚟嘅。咁你如果對方又有演員，咁就簡單啦。兩個演員對戲，然後你做 CG 將另一個演員變咗做怪物啊、魔龍咁樣，咁咪搞掂咯。其實好多其實荷里活好多啲片，我所知都係咁樣嘅，就係、是、兩個演員喺間屋方面做完曬嘢，然後 keep 翻 CG 上去。咁就一來你就唔使對住空氣做戲，對住空氣做戲咁辛苦；二來個原畫師、那個電腦師之師，你可以參照個演員嘅表情啊，嘢去畫翻出嚟，就好畫好多嘅。 加翻啲時間同埋口型， 因為呢個叫前期佢要接近前期配音嘅變種咯。因為前期配音就係、是、迪士尼可以咁做嘅，就係、是、演員唔係配音員喺間房裡面配曬音，即係六廣幕前面配曬音，然後原畫師就攞住秒錶逐個秒錶計啦，跟住啊幾秒夠幾秒，跟住佢就一路畫翻口型，所以一定對口型噶迪士尼呢邊，因為前期配音啊，就好 Q 辛苦啊嘛，你知噶啦。 呢套我谂呢套可以唔使咁麻烦添。 不过我迪士尼，不过我觉得佢要咁麻烦。佢迪士尼嘅作风嚟讲， 唔系因为佢其实应该系六对八对翻啲时间就够噶啦。因为你谂下啲烛台嗰啲边有口型对啲闹钟啊？ 唔系唱歌就好大力，我谂对烛台对话应该会对翻。吓，迪士尼嘅呢样，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冇英文唔叻，我冇留意啦。但系迪士尼嗰种咁嘅用心咧，佢唔会喺呢啲地方悭钱嘅。 哇！但系啲演员好贵噶，其实佢临尾出场，你就发现嗰啲会嗰啲即系嗰啲即系嗰啲咩茶煲太太啊， 个都系个个啲一流英国演员嚟噶， 嗰啲闹钟啊， 跟住全部根本好似全部英国演员， 个个都有名有姓噶，真系 大牌嚟嘅，净系做冇啦，净好简单，净系做个中台嘅伊文麦克连咪， 哦伊文麦克连， 麦克连咪系咯， 磁力王，老磁力王， 系咯爵士啊大佬，跟住今日做啊茶煲啊 ，F 系咪 Emma Thompson Emma Thompson， 我谂 Thompson 又系一流演员，佢基本佢而家直情系咩？一字排开，最弱嗰个已经系 Emma Watson 噶啦，最弱已经系噶啦， 上晒神台。 系啊，即系唔系应该咁讲就系后生呢个就真系弱啲弱嘅，但系全部做喺嗰边做嗰啲自动家私，全部一流，全部系最一流演员嚟噶。不过以迪士尼嚟讲，佢肯抌呢啲钱嘅， 系。 同埋佢一來始終你呢套戲佢演員佢就係、是、你 CG 要揾一流演員去做嘅話咧，係賣點即係簡直你的名字點解揾成木龍之介配音啊？賣演員名啫嘛，演你個演你聲優你配音嗰啲人大牌嘅話，啲人就會睇演員配咧。 今次就係主要配音，佢哋臨尾，但係佢哋臨尾係有一場變翻人形，係有插叫有出有露露面啦咁樣。 係有露面㗎，咁你始終你俾人見到真人㗎嘛，唔係話你好似有啲呃啲人嘅感覺，又戲威又入場，好多人入場，真係會睇嗰幾個演員嘅。 咁好失望喎、啊，即係變即係臨尾得場。 不過有一樣就係咁啊， 淨係全場聽聲。 但係佢要睇好戲，好睇真嘅， 好睇。同埋佢啲即係佢嗰啲家私嗰啲咧，今次佢都有啲，即係我覺得我入場之前我會質疑，如果佢即係做得唔好，會係點樣？但係其實今次佢啲即係啲嗰啲動作其實做得唔錯，雖然佢啲家私即係任你話點樣喐就點樣喐噶啦，係咪先？即係你啲燭台你變直，佢燭台直頭變咗人形嘅。 但係一樣嘢就係、是、我即係點講咧，就係而家嘅特技咧，唔係在於你做唔做得到，而係你諗到點做。 嚇！ 因為雙立依個同你日本比咧，日本咧嘅CG特技咧就係一種我覺得係迷思點就係佢係要做一啲叫真人做得到嘢，即係佢盡無限地模仿真人，即係用CG做真人。反而荷里活特技佢偏向就咩？真人做唔到嘅嘢，即系话佢如果用真人嘅话，佢尽量用真人嘅。呢个系荷里活嘅一个好奇怪嘅荷里活特质，就系佢可以用真人嘅嘢咧，就算宁愿个演员好贵，佢都用真人。所以佢做紧特技咧，嚟话 M 咁可能美女野兽咁样，你捉台你冇办法，你冇人揾真人做噶嘛？佢但系佢都揾真人配音噶，佢仲揾大明星，仲参与翻明星个样去画翻个捉台。 系 即系你睇嗰个烛台嗰样啊，个钟个样咧，其实系认得翻个演员嘅。即系呢样嘢，佢系喺就系、是、佢做唔到嘛，同埋究竟点样表现个华丽？呢系睇创意啦。即系表现嚟话系比较 get 嗰段经典舞蹈啊，同埋最后嗰场大厅舞。呢、這个唔系技术问，呢、這个我觉得唔系技术问题啊，系嗰个家导演嗰个错个脑里面有冇咁画，有冇咁嘅想象力。 都其实嗰段都考导演技术嘅，因为你始终你咁多演员。即系佢成堆村民冲入去咧，然之后同堆唔存在嘅家私喺度打交噶嘛？嗰段你要控制咁多人系都麻烦， 高难度噶， 系啊，都麻烦嘅。 即系呢套 佢係即係我覺得今日我係成功嘅，係好成功嘅呢套。即係迪士尼今年應該今年第一，佢係今年嘅迪士尼系統，迪士尼系統咧整大片應該呢度打打頭炮嘅。 係咯， 因為下一套嘅加時就要五月啦。 係啊係啊， 咁要打頭炮執翻身，我唔係執翻身咗嘅，大成功噶啦。 哦，应该好成功噶啦！以呢、這个，而且佢合家欢嚟噶嘛，佢又唔系二级、三级嗰啲咧，一级系好，应该照计，唔会，绝对系个票房有翻咁上下噶啦。 同埋，即系作我作为即系我一个冇睇迪士尼嘅嘢人嚟讲，一路睇我系由头好满足睇，即系由头睇会好满足嘅。 吓，同埋佢好大宣传嚟噶嘛，啲人例如可能会揾翻即系。旧嗰套动画啊，然之后又可能又买翻啲旧嘢，即系佢再推重新推嗰啲精品已经一大笔喺度啦。 不过有少少即系唔系批评嘅，系有啲叫花生就系 Emma Watson 其实真唔系好襟落，因为有几个镜头我觉得佢有少少残残地咁咯，唔知可能拍戏拍得太耐定系点啊？因为点啊？系有几个镜头我觉得有少少残残，佢眼圈有少少黑咁样。 好后生嘅啫， 系咯，不过佢属于唔系好襟老嘅，不过其实话唔后生。 佢有冇25啊？佢 唔止啊嘛，佢《哈利波特》嗰时10岁，依家有15年，好似我谂接换3张噶啦，佢近3张。不过有衰嘅，佢因为佢相比嚟讲，阿哈利仔咧，佢个样好快老，佢又阿衰，即系佢好奇好妙嘅。哈利仔真系好似佢真系完全变咗《哈利波特》咁样。佢專 Q 自己怪雞片，唔怪雞唔拍嘅。 佢咁係啊，佢我覺得想刻意擺脱個形象嘅啫。 佢唔怪雞唔拍噶，反而苗麗 emotion 咧就係佢真係變咗，真係好似苗麗咁咯。佢就係佢拍佢俾人咁我聰明， 嗯， 但係嗰啲唔討人中意嗰種， 嗯， 成日邊啲人邊時我家好即係貝爾嘅聰明唔討人喜歡靚女嗰種感覺咯。总之咧，就今年呢套就好满意啦。睇下佢边套，咁下一次应该都下一套边套啦。一路大把即系佢大把迪士尼，大把迪士尼片嘅呢啲咁嘅童话改编嘅。 哦，我谂佢如果呢套成功咗，就陆续有嚟噶啦。睇下点，睇下点处理嘅啫。我觉得如果一唔系套套都即系照拍，即系适合照拍嘅。 同埋歌舞片有一个好处就系歌舞片咧，你会比较抽离啲。因为如果净系捧剧情片嘅话咧，有好多嘢要好现实去谂嘅。但歌舞片你一开始唱歌嘅话咧，你觉得就佢现实冇人会着无啦唱歌啊嘛，咁你就觉得有啲唔系好合理嘅嘢，大家都唔好好觉眼嘅。呢样嘢歌舞片好重要，但因为无啦啦突然间起身，突然间去唱歌唱 Belly 咁样，正常唔会啊嘛。但系歌舞片你有一之后音乐剧歌舞片，大家就有冇所谓啦，合理。即系一个。最不合理嘅，你都过咗关嘅话，其他嘢你觉得冇乜所谓嘅。呢就音乐剧好处啊嘛。嗱，讲完之后我哋讲另一套就系、是，票房就话唔好，票房就话就唔收嘅。 唔收。 机动队系啦，美国票房麻麻啫。 系啊， 但系绝对可以理解，甚至应该咁理所当然嘅。首先，唔系最直接就系嗰句。工学机动队从来都唔系世界级品牌嚟噶， 系 我哋呢班死，我俾咗死工学厨师先谂住先咁迷啫嘛。但系工学机动队从来系真系从来都未去到话叫做咩啊？一讲到科幻片，大家谂起嘅 label 嚟。当初工学会红系1995年，阿井秀拍嗰套日本都唔掂噶，系套嘢攞去外国播，俾把外国嘅 sci-fi 厨突然间中咗毒。一枪打落去，中晒，全部趴晒喺地下度，跟住咧大赚特赚，跟住直流翻日本先收嘅啫嘛。真正工学系所谓叫大众化，其去到系2003、2004年嘅SAC 第二集两套，喺两套先开始叫做一般人会感兴趣啊嘛。以前工学电影版一同埋电影版二， 嗰两套神山 系啦，想见阿井秀嗰两套电影其实都系叫做。阿井迷乜？阿井迷同埋常正中迷先至会去睇嘅， 系 好现实嘅大佬，好冷门嘅仆街，死人阿井秀啲嘢，门牙就眼花都唔认得噶啦。即系经典嘅《机动警察》电影版二，坐架车喺架车上面一条长车，好似高速公路天桥，哇！大佬唔捻成几分钟，闷捻就瞓着咗。 我就听讲《Innocent》系好闷， 系好冷门 吓。第一套我反而冇睇，即系冇乜印象。 是哦，阿井秀啲嘢从来都系闷嘅，因为佢口中好冷漠啊，嗰啲感觉，同埋佢多废话，即系又长抽剧对白。 吓， 又深又懶，又懶係有啲嘢咁樣。結果一般嚟講，你冇娛樂性嘅，其實冇娛樂性嘅。佢會喺日本外國迷，因為佢嘥翻嗰個概念。有前衛， 但佢即係加咗啲嘢喺《侍郎正中》上高嘅，因為例如你話今集嗰啲即係機械武技嗰啲咧，嗰啲機嗰啲形狀其實佢原裝嗰套係人咁樣嘅啫嘛，冇話即係 一隻手啦，一隻手未學咯， 係冇話一片一夾一片甲咁跟住又變形又成咁樣冇嗰啲噶嘛。 一隻手似呢樣嘢，佢 嗰啲就係、是、即係嗰啲係今次電影版直頭就跟用咗一隻手嘅概念 啦。第二伊魯神啦，伊魯神嗰只咯。因為嗰只嘅，因為第一集就比較似第一集嗰、那個個舞台就比較接近咩九十年代嘅九龍城嗰種好殘舊感覺。第二集就更加古東方，點講好有都似中國混合咗日本嗰種迷離感，嗰色彩斑斬鮮豔，但係都係悶嘅，即係畫面好靚，但係好難。而今次佢就電影版就。工学一同工学二嘅背景再沟舞台咧，就系工学一、工学二、工学电视版一二，再沟小史阿蛇插花大碟到世界。即系如果你嗱，我即系如果详细讲，就真系写本书嘅。头先我开头讲啦，简单就系、是、嗱、经典嗰场喺水最上战嗰场咧，就系工学一啦，跟住武技工学二啦。 系， 个大城市，嗰、那个热大城市嘅嗰个靓，嗰、那个靓到嗰、那个科幻化嘅油尖旺区，就系、是、接近工学 S SAC 嘅。 系系啊， 然冇然后然后咧，然后数字间房咧就阿拉蛇嘅，而数字个造型就阿拉蛇个版本嚟嘅，甚至阿拉蛇啊数字有啲红色，即系其实都有噶。 有啊有咩？ 有佢一， 我唔知，我净系觉得个发型似， 发型似同埋佢一幕系着眼水着红色 jacket， 我心谂，哇，阿蛇版啊！ 即系发型系特登前面两条咁， 呢个阿蛇版嚟噶嘛？阿蛇呢个发型系，即系佢系睇出佢系将几个版本左一啲有啲抽埋夹埋一齐，抽埋一齐，凑成为咗一个叫电视电佢自己的版本嘅嗰个世界咯。美感上面好弹嘅， 咁佢出 trailer 都咩嘅？即系例如跳喺天台度跳落嚟咁，我咁啲人都对有对照版。 嗰、那个你唔，嗰、那个你做收唔到货噶。 直头 工学讲工学名场面冇点冇嗰个，嗰、那个几个名场面啊嘛，一由天海跳落嚟，一路喺消失，跟住用喺电影版喺电影版上面，阿数字爆硬扯到只手断埋。 哦，呢个最后嗰度 喺水上战斗。然后跟住仲有几个嘅，因为一噏唔出，即系佢就跟住阿方卷嗰间房就系电就真系 S A C 嘅版本嚟嘅。 嗯。 然后经典嗰个多足手指秘书，差唔多工学里面你谂得出最有名嘅，甚至唔系好有名嘅都，例如话阿素子去揾翻心细去到嗰唔知边个村啊，好似系香港唔知边屋村嚟嘅。 丽德村。丽 村。 圆形 嗰丽德村。咁佢加到咧，个女人冲茶嗰个画面咧，系工学 S A C S G I G 里面咧，阿素子去饮功夫茶嗰画面嚟嘅。 嗯。 因为我睇好，因为好深刻印象就系、是、我睇G I G 嗰时咧，嗰、那个老人冲功夫茶俾素子嗰时咧，佢照足中国冲功夫茶嗰步骤嘅。我睇见，哇，使唔使做？使唔使取材取咁足啊，神山？即系嗰下好深印象就系佢，所以后嚟就系、是、一睇就系、是、哦嗰幕咯。然后阿九世英雄就唔使讲啦 ，G I G 啊呢个系 G I G 角色嚟嘅，甚至佢同阿九世嗰个关系都系 G I G 嗰只嚟噶。因为喺 G I G 里面描写阿九世嘅数字就系两个八小时与空难，两个同样做咗老友手术，做咗二体手术，咁咪两个分开咗嘅。呢个都系咁嘅设定，所以其实佢好多嘢就系、是。你係睇你係如果你對工學你喺工學睇曬咁多集嘅話咧，你係真係逐個鏡頭啊，逐個場面咧係冚翻出嚟嘅。我呢樣好嘢嘅，即係你唔係好迷工學嘅人咧，你可以唔好冚得咁多。 嗯， 冚到我覺得就係、是、有我而家有少少叫做賣路添啊，係賣路自己對工學嘅幾消化幾多嗰只。但相比講，就個古仔就一般啦。荷里活迪士尼荷里活片，但正常嘅兩個鐘頭想點？ 佢又即係點解佢又？捉到碌唔識脱角咁嗰只咯，佢又有啲有佢其實佢即係例如佢話佢啲即係靈魂講啲咩靈魂啊存在啊嗰啲嘢，佢其實對白都有少少嘅，但又唔係好多，佢又唔係好透過個故事劇情帶出嚟。 有少少夾硬交代，等大家知嘅功課咯。因為其實古仔其實佢因為佢古仔有啲唔同嘅，就係、是。 喺个喺呢个电影版世喺呢个世界里面咧，真正完全异体化人其实得淑子一个，佢第一个完全异体化，即系第一，但系你喺时代正宗世界里面 好多、啊， 因为有妈就数字个脑都仲系恐龙嚟噶，但喺公个世界里面，电子脑周围都系啦，甚至去到甚至被话系异体化最少嘅多古萨啊，佢都用紧电子脑啦，因为 哦，咁系，如果唔系边有笑面男啫？如果你咁讲，即系你呢？如果你而家呢个电影嘅设定出笑面男就有啲古怪啦。 系啊，冇噶，出唔即系甚至啦，系小细英雄咧，佢搵一开头佢中段咧，搵成班人做咗，即系成班人用电子度做咗网络咧，咁咪有笑面男嗰、那个类似笑面男嗰个概念咯，或者系法律师个概念，有少混埋，因为其实笑面男、九世英雄同埋法律师同埋人士三个嘢咧，其实系应该咁讲。由人士延伸出嚟就变成咗笑面男同埋九世英雄，呢个系神山将嗰个将人士嗰个概念延伸出嚟嘅。 嗯， 咁佢呢度照翻，咁你参加你由你将佢三个合埋一齐，好融合埋噶，因为佢本身就来自同一个概念啫嘛。 啊， 不过佢又唔系好似由人士嗰只人士系电一个叫电脑 AI 去演化出嚟嘅电脑生命体，而九世英雄就系人形真系人嚟嘅，佢系，即系佢。呢度加啲，嗰度加啲，就系佢一个好真系普通古仔咯，典型是荷里活古仔咯。但系谂下两个钟头又娱乐，又要乜？你要即系等一般鬼佬睇得明嘅话咧，我唔觉得如果你照住神，就冇话阿郑神山版，你都难明啦。而鬼佬嚟讲，冇睇到鬼佬咁样聪明啦。 咁大众化嚟讲就需要啲时间，即系需要多啲仔细啲咯。因为如果唔系个世界观又好，其实变相系即系残缺不堪嘅。如果咁讲， 佢好简化咗嘅，即系佢冇将时行正宗嗰个世界观照搬过嚟。 嗯， 但系啲好处就系你就算唔知工作经历系咩嘢，你睇明 佢未搬，即系佢个背景未描述得好仔细添。应该咁讲， 我嘅。佢要簡化，應該咁講就係佢冇好似佢盡可能簡化到你唔睇過相關嘢，即係總之係唔搭個腦去睇到一明嗰種程度， 係 好難嘅其實。而公學嗰個 係啊， 你知道自由正宗啲嘢㗎啦，啲啲每頁裏面啲主角用多對白嘅，黐下線嘅睇佢自由啲漫畫，啲主角漫畫一大堆，你電影阿姐就唔理，你睇明睇唔明，睇唔明算數嗰只都唔得嘅，兩隻都唔得嘅，其實兩隻都唔通嘅。咁佢要你睇得明， 咁神山好啲喎，如果咁讲。 但佢一集，但佢加埋五十几集咧。 咁系，咁因为佢系咩嚟？即系佢系电视嘛，剧集嚟噶嘛。 电视好似时间充足，你可以大把时间去讲交代嘢。但你要喺两个钟头内要讲古仔，要一般观众睇得明嘅话咧，简化呢个系极限噶啦。我觉得佢应该尽可能地令到一般观众睇明嘅极限噶啦。 但佢直头改咗，而家系即系。佢有啲嘢會唔會有啲嘢改咗？你會覺得好好硬耳，即係好硬眼咁樣。 我自己係一個好處就係、是，即係我嘅特長就係、是，我係可以完全唔作為一個，就算我睇個原作，我就可以完全唔理原作講乜嘢，照入去睇嘅。 即係冇包袱嘅。 即係冇包袱，因為有啲人我睇過好多評影評都話係好包袱，就係佢攞原作嚟比，一比你梗係硬過啲你唔妥，但係我睇落去，我入場 係。你原即系你有原作包袱，你就觉得呢度唔妥，嗰度唔妥，咁你就好似成个古仔都觉得唔系好 OK 啦。 但作为一个我自己可以掉低原作包袱嘅人嚟讲，睇落去 OK 啊，我睇落去佢要讲嘅嘢讲晒，冇乜嘢系佢需要讲嘅，但系结果冇讲出嚟嘅。简单佢，因为佢嚟讲佢就系第一个完全异体化人啊嘛。咁佢之前冇，咁之前冇人系咁好似阿数字咁样，即系完成个身体都系机械嘅话，咁阿数字系会有个想法就系、是，咁我系咪真系一个人咧？ 吓！ 但系呢个系数字作为一个第一个完全异体化人会有嘅想法，但系去到自由正宗嘅世界里面，个个都异体化嘅话，呢个佢就冇，即系第一个人同埋好多个人之后嘅系两个唔同概念啊嘛。第一个做到嘅人同。数字个年代，周家从原作嗰啲周家都系异体人嘅年代，两样嘢嚟嘅。 好 所以整体嚟讲， 但佢改，即系例如佢改咗话，例如草，其实草剃数字先系真名嘅嘢，变咗。 佢系一个洗咗脑啊嘛，即系典型嗰啲就系捉个人，捉个人洗咗脑，跟住改一个假名啊嘛。 然之后系 咯，好老近 搬咗佢个脑，但系原作其实草剃数字系假名嚟噶嘛，即系 都唔系严格讲就佢自己唔知自己叫咩名。 系啊， 佢冇自己名嘅，系 呢個係佢自己記錄個名字，即公式名係咁樣叫啦。事實上對佢個叫咩名冇所謂嘅，但係佢係呢個名係方便叫啫嘛。 嚇、啊，背即係例如個背景，佢而家變咗係被逼做實驗咁嗰啲，又你又睇落，即係你唔會覺得有啲問題 咁睇落如果你淨係睇電影，唔會覺有咁問題。即係上到荷里活片嘅話，係唔覺問題嘅。 吓， 因为呢 个即系你唔会好执着话呢个草体数字嘅原型一定要系同动画同漫画系一样嘅咁 样。唔执着嘅，因为公尤其是公学净系数字有四个，公学有四个版本咯。而家嗱，慈航正宗个版本，阿井神山，跟住阿里蛇里面冲光灯个版本四个咯，每个版本都唔同嘅。你边度记得？净系数字及公安九课四个版本都唔同啦。喺原作嗰原作同阿正收嗰版本咧，就係佢冇讲，好似冇点提过，佢就係讲呢就佢係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公安九课嘅。跟住呢咪我记得佢记得啦，阿正收我记错，阿正收嗰版本就係阿素只要打上司，结果离开军队入咗公安九课。而呢喺神山面一就係佢离开咗军队就被挖角挖咗嚟嘅。而阿蛇嗰版本就佢喺离开军队之间嗰段时间，但系又同阿平唔翻神山嗰版本，净系数字，净系电动画版啊，同一间公司都有成四个版本咯。咁我你完全一个唔同版本冇所谓噶。 嗯， 呢个就是、好处就系、是、你抽开咗佢，反正数字有几个版本啦、啊，所以你冇所谓嘅，就系只要你讲通，总之就系佢喺世界观唔讲通得噶啦。你唔好讲世界观都讲唔通，咁我就反面。有啲戏 即系自打嘴巴就唔得啦。 但你知啊，但系如果你个古仔里面讲通啊 ，OK 咯。其实系好奇，又我嘅 friend 睇完就话你讲定边个讲？打得唔够精彩， 吓， 好似你讲嘅，打得唔够精彩。 系啊，佢唔同埋唔够紧张，唔够紧凑啊嘛。佢后尾临尾嗰度，临尾围嗰啲咩？ 喺铜锣湾嗰条圆形， 系圆形天桥 嗰度打啊嘛， 嗰度打系啊。 嗰段 得一架即係嗰啲叫蜘蛛坦克咁。 正常嘅，因为如果赤手空拳嘅话呢，阿小狗係打唔下，係真係係一隻蜘蛛坦克佢間㗎啦。因为喺佢其实动画入面阿小狗嘅战斗，其实佢都係你话同其他二体人打就好简单啦。但如果战斗嘅话，通常佢用太子光芒战车㗎，用多足思考战车，多足自主思考战车。但係通常简称太子光芒。光芒车肉星。通常你用光学车打嘅，佢好似因为佢就算神山版佢都唔系卖所谓叫做战斗啊嘛，数字唔系话嗰啲一个打一骑挡千嗰类打法嚟啊嘛，佢唔系偷袭啊，并唔系咁数，通常几下解决嘅， 实突击嘅啫， 突击噶嘛，因为始终佢唔系走所谓嘅超级路线啊，啲一个主角嗰啲超级系警察片咁样，个主角咧攞出并唔系数一类，佢唔系呢类噶嘛，所以就算就是、神山版都唔系话以卖打到见称嘅。佢冇劇情嘅， 但系其实咁变相就打多咗咯， 算多咗噶啦，算多噶啦。 今次系打多了。 神山嗰阵佢系好多废话，就神山版都好多对白噶，真系打嘅唔多噶，因为佢系卖劇情啫嘛。佢睇剧情片嚟，如果剧情片讲真就，如果真系打嘅话咧，普通斋子都冇命啦。大佬佢已经好辛苦去画嘅话，你仲要去打，大佬边有钱啊？电视版嚟噶又 个平好咁，我谂可能电影版平衡好啲。即系又打翻多，系啦，打翻多好多。 弱性多咗，系唯一就系叫做你夹硬要谷俾阿北野武开枪，呢个系夹硬嘅。摆知道，因为你搵北野武嚟唔俾开枪，你过唔到去嘅呢样嘢。呢纯粹系真系叫做，其实啲咁大牌你冇人搵佢噶嘛。呢样嘢我接受嘅，即系点解啲人话方卷开枪，咁你搵北野武翻嚟，你唔开枪算咩啊？ 但佢其实唔好方卷，不过唔紧要啦。佢又即系点讲？即系佢戏份都唔系好多。佢純粹係講日文俾啲講英文嘅人聽咁樣，但又聽得明咁樣，即係有即時翻譯咯。 唔係喺個年代裏面，即時翻譯好少咯。 係咯，電腦即時翻譯，即係佢意思暗示有呢樣嘢咯，已經存在咯。 講緊依個年頭都做到啦，依個嚟攞個手機做到嘅嘢，嗰年代做唔到。 嚇！系得，但系唯独得佢一个系讲日文。 咁你我即我诶，你讲日文好啦，唔好叶北野冇讲英文，大佬冇玩啦。有你个渡边谦咩？真系要佢要老人家讲日文，讲英文之后，我要硬讲英文，不如佢讲日文好过。 吓， 我又觉得呢样嘢我接受嘅，冇所谓。 其实啲得意嘢都，如果你即系如果你撇除咗你成套，净系得佢一个系要咁样做嘅话。其他即系见其他人，你谂下，甚至数字个阿妈都系讲英文嘅，系咯。 咁如果你撇除呢样嘢，咁你笔嘢冇冇所谓啦。 冇所谓嘅，呢个情况系可以理解。喺电影制作同埋你揾个咁嘅大牌演员，你冇嚟逼佢讲日文、英文嘅，你骚演技啊嘛，你做戏，但系可以做讲英文。 佢系漏咗个颈箍啫，如果你方卷嘅话。 系啦，不过要不过佢要喂颈喺个诶颈箍嗰个工嗰个叫诶。电视版叫攻城防壁，简单讲就系你打电子 hack 战嗰时咧，一电视版讲过嘅嗰、那个颈圈就系你要入 hack 你做电子 hacking 嘅话，如果你唔用嗰个颈圈嘅话咧，会直接你一出咗事嘅话咧，你个脑电子会烧。如果颈圈就做一层防壁就系、是，如果你出事嘅话，那个颈圈顶咗你代咗会顶会牙顶咗起镬嘅。咁你咁佢冇咗佢冇可能年代冇呢样嘢，会唔使装咯。不过嗰时都有，其实佢过咗条颈都有个插苏嘅其实。 系啊， 但佢就应该就唔系去到好似电视版，即系好似自由正宗版咁样，个脑系，因为佢所谓电子脑就系用纳米机械将你嘅脑细胞全部机械化啊嘛，个脑系可以好似个脑系可以掹出摆喺个 case 里面，用手攞住咁样噶嘛。 哦，呢、這个系 吓，呢个系时浪版到去神山版都系咁样噶嘛，但系喺呢个高尔夫 self 就未去到呢个境界咯，佢有一幕数字开脑咧，见到佢脑细胞噶。吓，佢未去到一个咁夸张嘅境界咯，因为去到呢个境界，另一个世界嚟噶啦。 但佢已经开始有啲 pass， 即系连接住个， 即系类似而家咁样，你直接将条电线插落你个脑脑神经嗰度，然后直接操纵身手嗰种咯。 吓，即系但系佢而家电影就系纯粹系有啲机械嘅部件 连接你个脑， 系连接住一啲器官咁样。 系啦，即系好似而家有啲做而家科学实验咁样咧，即系用啲电路连接啲老鼠，跟老鼠弹咗老鼠识行嗰啲咧，类似咁样咯。即系电路连接咗你只嘴插啲电子零件，而连接你嘅躯体，咁用嚟控制咁样咯。佢类似呢种设计咯，而唔系话去到电子路嗰、那个。领域啦， 哦，佢有电子器官，因为佢有个队员系换咗电子器官，我谂佢系即系有啲即系步入去嗰个阶段， 即系好似系喺介乎于我哋呢个世界同埋工作世界之间咯， 系啊， 即系未去到话真系完全电子化，但系都未去到未亦都冇，亦都远比我哋先进咁样啦， 系， 不过真系好靓嘅，炒我讲就系、是、个香港真系拍得好靓， 系、啊， 靓到啊，我估唔到香港原来咁靓， 真系。即系你屈企佢，其实唔系，即系离实景拍咗好多，所以佢有啲都系打啊，或者飞车啲场面都系搭景。 但系好多地方我认得出啊，做下雪衰啊嘛，嗰油麻地嗰带。 吓，但系我只意思就话，佢就算系搭个景出嚟啊，佢都系跟翻你原有嘅景取材去搭，即系你好似个圆形天桥咁，你一认就认得出，嗰、那个就摆明系景搭出嚟噶啦。 但系佢啲嗱，你一次参与翻你 系佢照跟翻你原先个景咁搭，即系例如佢下低有个电车站，佢跌落嚟都系撞落个电车站度啦。系啊，嗰啲 参佢做咯， 即系佢唯独系有棵树同埋有个神社咁呢啲加上去啦，你当系咪先冇乜所谓？ 但系佢好，即系佢出咗开行为睇得好靓画面，哇！嗰个香港咁靓啊，好，即系我应可以咁样讲啦。我觉得个导演除咗对中国有爱之外，对香港都好有爱。 系啊，同埋你估唔到佢嚟拍咗几日，佢即系拍 咁多啊，大佬。 系啊，都真系 用好多啊。 尤其是同埋佢，就算佢喺窗外面嗰啲景，即系例如数字间房，佢窗外面嗰啲景都系香，都系应该就嗰几日拍。 应该唔系，我觉得系Scarlett Johansson 嚟香港咧，可能拍几日，但系佢前几日可能拍嗰啲景嗰啲嘢，佢之后拍晒噶啦。咁佢净系需要喺街景，咪佢嚟香港拍咯。 坟场啊， 坟场啦，嚟得村啦， 嚟得村啦， 几个景啫嘛。 系啊， 佢庙交几个。 喺街度行啊，后巷嗰啲咯。 嗰啲嗰几个一定要真，嗰种实景嘅。但系其他啲佢都系 CG， 但系佢之前拍咗好多睇咗佢。 佢搭出嚟咧，即系例如你追逐，即系喺个类似城寨嘅地方喺入边追逐啊，同埋即系。嗰啲就應該係搭出嚟嘅。 搭出嚟嘅，你邊香港邊個城寨咧？拆咗咁多年啦，邊個公園嘅城寨？ 要扮都扮好難。 即係你冇辦法嘅嗰度當年阿井秀係真係用九龍城寨嗰個 feel 拍嗰個電影版一啫嘛。你佢係要翻嗰個 feel 嘛，冇城寨唔似樣嘅。我差唔到呢套嘢唔收得係意料之內嘅。 嗯。 甚至安哥你就係如果係收得，我先覺得奇怪。咁。差唔多啦，呢套嘢系收，但系我个会应该会有续集嘅，因为第一集你通常你呢啲咁嘅片咧，第一集通常叫做你俾个荷里活观众一般人知道有呢套戏，第二集先嚟了嘅，但系有冇第二集就唔敢讲，但系我觉得会有。 我觉得佢预有续集嘅，咁你睇下搵唔搵到投资方啦。你谂下 ，Power Ranger 都预续集啦 ，Power Ranger 咁系， 哇，唔好讲呢套嘢，真系 嘥。你睇啊！ 嘥時間，講都嘥時間， 屌都費，屌都費事。 係啊，即係講係即係唔好意思人，即係唔好意思人聽啊！呢啲即係熄咗麥先，熄咗麥先講嘅真係。 我就我 但佢有續集喎，預續集喎， 唔出奇噶， 好笑。 因為有時我哋唔能夠用我哋嗰個標準去睇，因為你知而家學歷，你知美國好多鄉下土佬中意嘅，我哋唔能夠即係有啲人時咧，我自己即係睇睇做讀評論咁多年咧，我成日有一個警戒自己，就係唔好用自己嗰個角度去睇嘢嘅。我哋認為唔雅掂嘅嘢，可能覺得好雅掂嘅。 系，咁佢可能收翻一定嘅数目嘅票房已经够啦，你唔需要一定真系大收咁样 咯。系咯，即系我讲有第同埋一亿美元喺荷里活嚟讲，一啲二千万美元喺荷里活唔算咩，唔算大制作嚟噶。谂下， 啱啱掂到 A 级尾 咯。A 级美级尾，谂下死侍啊 ，cut 左 cut 右 cut 到都仲要五千万啦、啊。死侍仲要话 cut 到咧，系 cut 到已经被 cut 到阿雷洛斯炸晒型，都仲要烧成五千几万、啊。咁佢有一億，你話算唔算得咩啊？叫即係可能荷里活一億美元係好低成本嘅大作嚟講，咁低成本製作嘅班車叫一 A 級尾啊 ，B 級同 A 級尾嘅，真係大作嘅流量室係幾億幾億佢噶。你睇唔好復仇者啦，就算你話係怪獸泰產地都幾億幾億佢嘅。 亿几已经好咩㗎啦， 算好悭厌㗎啦。 亿几我諗你起码要 flashback 返去五六年前先拍到 A 级片。 係啊，所以其实唔算贵。呢套嘢会有续集我绝对唔奇。同埋以呢个成本嚟讲，同埋有时有嘢荷里活同埋以詹姆斯嚟讲，佢需要鋪牌㗎嘛，有时啲嘢你唔係第一集就成功㗎嘛。 嗯。 讲真啦 ,Iron Man 第一集都唔係点啦，你一鋪咁多集先点啦，你需要成时间鋪，你唔能够话即系你唔能够话速成地话一套你就要一套你就大卖嘅，有呢例子，但唔好期待套套都可以。 咁佢卖到即系例如你 Iron Man 第一，如果你举 Iron Man 一系做例子嘅，其实佢收到一定票房已经够啦，你成个 Marvel 都起死回生啦。 佢靠佢系慢慢去带起啊嘛。 吓， 即系你话去到好似只要一咁讲，第一集唔好濑嘢就得噶啦。 系， 即系你去到 BVS 啊嗰只濑得咁紧要嘅，就我觉得。一般嚟讲，你只要唔濑嘢，又 OK 成功啦。依样嘢迪，依样乜迪士咪做咯。 BVS 都续集啊，讲笑啦。 点同咧？佢呢个只佢洗湿咗头啊嘛。 佢预咗续集。 我唔系，我期待神奇女侠嘅，我觉得会好睇嘅。 喂，其实我觉得系 Wonder Woman 好，我相信 Wonder Woman 会好会即系带翻起个评价嘅。 系佢我谂系佢系靠女人先点。 咁即系你华纳啊，即系 DC 系靠女人嘅。佢你谂下，佢而家都系爆出嚟都系女人啫嘛。 系咯。 Harley Quinn 同埋 Wonder Woman 咯，睇下啦。咁呢套嘢应该可以喺六月上嘅呢套系，因为好奇怪，四月就 count 咗，跟住五六月就嘭嘭一堆嘢抌出嚟。 系啊， 咁就下次睇下，下次因为下次都系又系西片嘅，睇下下次 五月咯， 睇下嗰时上咗再讲啦。好，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